第24集，人家想要男朋友。少群支着下巴看着温小辉，眼神很是暧昧。 晚上我带你去喝酒吧。 不好意思啊，少公子，我吃完饭就得回去了，这儿离家有点远。 离得远就别回去了，住我那儿好。 温小辉差点被茶水呛着，少群敏感地察觉到了洛毅瞬间僵硬的下巴线条，露出颇有深意的笑容。 您的府邸小的可不敢去，再说我妈还等着我回家呢，改天吧。 她不是你外甥吧？ 温小辉快要被少群那清奇的脑回路给玩死了。本来他跟少群说话就谨慎加紧张，好不容易适应一段谈话了，少群又可以毫无征兆地跳到另一个话题，让他措手不及，就像现在一样，他又不知道该接什么了。 你的亲戚里没什么外甥。 你调查我？ 我会随便用人吗？ 他是我的远房亲戚。少公子，我们先回去了。 需要司机送你们吗？ 不用了，多谢。少公子，咱俩素昧平生，你随便调查我，让我心里发毛。 你不用害怕，我又不是黑社会，不会把你怎么样。 温小辉敢怒不敢言，拽着洛毅就往外走。 说真的，你们更像一对呢。 温小辉真想拿鞋底子抽少群那张嘴。洛毅回过头看了少群一眼，眼神让人捉摸不透。走出酒店，温小辉如同从毒气室里出来一般，用力地做了个深呼吸。 鸿门宴啊，这是，这顿饭吃得我恶心死了。 可你也没少吃啊。 哼，不吃不吃浪费了。 走，回去吧。 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我真不想跟少群扯上关系。 一切事情都是有因有果，你既然已经在宴会上和他相遇，种下了因，也只能承担被他纠缠的果了。顺势而行吧，撑死一个工作嘛，不用太紧张了。 对，说白了也真没什么大不了，就是他太能吓唬人。 盛夏晚间的京城依然有些闷热，洛毅把车子骑得很快，却依然无法疏解两人心头的那股躁郁。刚回到家里，温小辉就接到了雪梨的电话。他看到来电显示的时候，着实有点紧张，生怕一接电话听到的是雪梨的哭腔。可他没想到，雪梨的声音很平静，问他明天有没有空，想和他聊一聊。他马上同意了。 雪梨给我打电话了，约我明天喝茶，他状态好像还不错。 哦，好事啊。 是啊，不知道她前夫的事情怎么样了。雪梨是个特别坚强的女人，希望她能挺过去。 嗯，她应该可以。我去洗澡了。 嗯，好。 温小辉打算洗澡之前先把微博编辑一下发出去。今天去了京大参观，拍了不少照片，又有新内容可以更新了。他想了想，决定拍一张洛毅的学生证，增加可靠性，显摆一下自己的学霸外甥。 洛毅，你学生证在哪？ 啊？什么？ 学生证，我拍一张你学生证封皮行吗？不会拍里面内容的。 好，在我背包最外面的口袋里。 好。 温小辉找到洛毅的双肩包，发现那包的外面有四个口袋，左右两个，前面两个。他随手翻了一个，里面是一些票据，打开另一个，果然看到了学生证。他拿出来的时候，把一张身份证给带了出来。温小辉刚想塞回去， 突然想起来，洛伊怎么会这么小就有身份证了？他随手把身份证翻了过来，顿时惊住了。那张身份证分明是雪梨的前夫的。温小辉仔细看了几遍，确实就是那个男人，年龄籍贯都符合。 洛伊怎么会有那个男人的身份证？他什么时候拿的？那这个干什么？ 浴室的水声再次停了，温小辉如同被烫到手一般把身份证塞了回去。他满心疑惑，一时犹豫着究竟要不要问洛伊。洛伊洗完澡出来，就看到温小辉拿着自己的学生证，有些神不守舍的样子，看到他之后还明显有些欲言又止。他瞄了一眼自己的背包就明白了。 小辉哥，你拍了吗？ 啊，现在拍。 温小辉把学生证放在地板上拍了一张，又在镜头里比了一个剪刀手，炫耀一下自己又细又长的手指。 哦，对了，这个你明天拿去给雪梨吧。 哎，你怎么会有他的身份证啊？ 那天不是叫了救护车吗？我去交钱的时候，医生问我他的年龄名字，我拿出身份证看了一下，结果忘了放回钱包里，跟票据一起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了。 啊，雪梨姐也不会要这个东西啊，干脆扔了吧。 嗯，随你处理吧。 哎呀，我粉丝快破7万了。 我看看。 洛伊把湿漉漉的脑袋凑了过来，一股清爽的洗发水的味道随之飘进了温小辉的鼻子里。温小辉的微博头像是一张他的脸歪在自己膝盖上的照片，眼神迷蒙地看着镜头，嫩唇微起，皮肤白得发亮， V 领针织衫露出了大片锁骨，性感又骚气。 嗯，头像真好看啊。 温小辉正被那阵洗发水的味道迷得有点找不着北，突然洛伊头发上的水滴滴答一下落在了屏幕上。他猛地回过神来。 你用的是我买的洗发水吗？ 是吧，我看放在架子上就用了。 哎呦，我说了要给你护养的，你怎么先用了？ 要不现在做？ 步骤都乱了，算了，改天吧。嗯，真好闻。 洛伊按着温小辉的后脑勺，用脑袋蹭了蹭他的头发。 那给你一点。 两人之间的距离顿时近得能感觉到对方的呼吸。温小辉不自觉地抓紧了手机，紧张地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。 小辉哥，你那张照片是怎么拍的呀？你真的会有那样的表情吗？ 什么表情？ 温小辉感觉心脏的跳动把五脏六腑都震得七上八下的，他下意识地把身体向后仰去。 这个呀，看上去很性感。 这个拍了60多张才挑出一张好看的，修片修了一个小时呢，这是一个网红的基本职业道德。 你本来的样子就很好看啊。 洛伊揉了揉他的头发，起身吹头发去了，剩下温小辉浑身发软地坐在地上，脸蛋发烫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他抓起手机，在一个 gay 群里连发了3条信息。 给我介绍男人，给我介绍男人，给我介绍男人。 怎么，大半夜想男人啊？ 这么饥渴？来哥哥这儿，我帮帮你。 去你大爷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快快给我介绍个男朋友，我要摆脱这受诅咒的处男之身。 怎么了今天？ 温小辉哪儿敢说自己现在时不时的会受到一个15岁少年的诱惑而浮想联翩，这也太丢人了，太没节操了。 她把这归结为自己确实太寂寞了，必须赶紧找到男朋友才行。一群人在群里起哄了半天，被注明是小妈的人发了一条： 哎爹，我过两天回家，我手头有个不错的，到时候介绍给你。 小妈，你要死回来了？ 不要这么吓人好不好？做面膜呢。 你真的要回来？你不是特难请假吗？ 我毕业了呀，